中看见我的脸，清清楚楚刻画着眷恋。爱情对我们来说已经开始，好像时空停在一瞬间。不管永远多远，不管誓言多难言，我情愿让我的温柔轻轻越过你的发线，停在你的唇边，轻轻抱着你，对着你说我爱你。 I want to give giving all my love to you， 我的爱从这一天永远属于你，今生今世不变。 I'll give giving my whole life to you， 我的心从这一天只会守在你身边，永不停歇。 My love for you，记忆就像关不上的门，每日每夜进出很多人，有些爱爱得很深，就叫缘分。很想留住你我的眼神，好让爱变得更深，就让情分都难分，两个人让我的温柔轻轻越过你的发线，停在你的唇边，轻轻抱着你，对着你说我爱你。 I want to give giving all my love to you， 我的心从这一天会守在你身边，永不停歇。